这个现编现唱，当时打着板就唱上了。何善一想往前走，眼前来到城门口，两位老爷城门站，穿着打扮真好看，戴鹰帽，留小辫，手里拿的是折扇，不扇屁股扇脸蛋。废话，能扇屁股吗？这个啊，你挺好的一个，你看啊，好模好样的，干嘛要饭呢？干点什么不行啊？啊，刁老爷，您别生气，只因是乡下闹水淹了地，阴雨连绵，民遭难，颗粒无收，没法办，穷人我才要了饭。哦，要饭了，要饭呢，要呗。嘿，是，您二位守城门，查捐收税是财神，又有势，又有权，又捞又搂不费难，望求老爷赏点钱。哦，要到我们这儿来了，滚！他给踹进去了。这不踹进去了，又过来一个，干嘛？卖菜的，啊，跳俩大筐，站住！干嘛的？是，这不是卖菜的，要什么菜呀？啊，荸荠、白花藕，不错，啊，还挺鲜灵。得了，每样留点，每样留点。嗯，这会儿又过来几位，干嘛？就是进城啊，卖小鸡子的，卖什么的？哎呦，小鸡子，这可是活物啊！数数多少个，多少个税加倍啊！一个鸡呀、啊，上十个大子税。哎呦，老爷，您多恩点，我们上不起啊，老爷，上不起啊。那个，回去给轰回去了。反正这么说吧，甭管进城卖什么，他们都得留点，什么全要。一会儿的功夫呢，弄了这么一大堆呀、啊，都堆在城门边上。您就知道这两位多能搂了。正在这会儿啊，过来一个推小车的，空车。刘墉一瞧，哎，这个你们难住了，要饭的你愣能让他唱段数来宝啊，你们就不给钱了。这推小车的，你横不能把人车留下呀，没这道理呀。他空车没货，你这能让人家啊怎么个交税呀？这俩小子真拦，等会儿。这位呢，一张手里托着十个大子儿，来，这给您，我的税跟车的税。俩小子一看，哦，你有十个大子儿啊？有，早给您预备好了。啊，行了，不是空车吗？别上税了。刘墉一听，哟，这俩小子怎么改人性了？哦，不用上税。往下一听啊，刘墉没把小辫儿气直喽。行了，别上税了。哎呦，谢老爷恩典啊、也不是恩典啊，把这堆东西给我们推家去，全有用啊。刘墉越看越生气，当时就过去了。哎，站住，干什么呢？刘墉呢，愣不理他们，径直的往城里走。哎，说你呢！哎，站住！刘墉装听不见，往里挤。这位一生气呀、啊，戴草帽呢，说你呢！刘墉还往前走，太太快火了，过去一伸手，那意思啊，得把刘墉拽回来。嗨、哎，我说，他要说我说你呢，这你字儿还没说出来呢。刘墉猛一回头，往上一推草帽。哦，说我呢？这小子一瞅刘墉，当时傻了。为什么？他在他们家啊吃过那个咸汁又咸的那炖肉烙饼啊，认识刘墉啊。可是手可伸出去了，伸出去可拿不回来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在半空啊，直画圈儿。 中堂、哎、大人、哎、您好。 刘墉一听，我好，那你这干嘛呢？啊，你这手什么意思？要把我抓住了，把我蹬旁边去？ 啊，不是，我们哪敢这个呢？不是，那你这干嘛呢？我这是那什么？ 哎呦，我跟您说，中堂啊，您可不知道，我们这个差事啊太苦，我们饿了，饿坏了，这不是跟这抄蚊子吃呢吗？哦， 刘墉一乐，抄蚊子吃啊？啊，您不行，你们弄点蚂蚱行不行啊？ 呵， 这俩小子啊，老虎吃蚂蚱啊，大小一盖搂，嗯，守城门口什么全来点啊，像话吗？这俩小子一听啊，哦，他感情全看见了。我回中堂的话，小的不敢，我们是奉令查税。刘墉抬头一看，城门口那儿啊贴着告示呢，盖着顺天府的大印。哎，乾隆年间嘛，鼎盛时期，越是鼎盛时期，说现在话经济越来越好的时候，那税才越来越多呢。哎，这都是一个历史的，哎，这么一个原则。所以刘墉一瞧，这是官府要收税哦，官府让你们拿那车啊，把你们东西全送回家去。国家让你们逼着要饭的唱鼠来宝啊，不是那个，不是我们这不是那个身在宫门好修行哦，你就这么修行啊？刘墉一听，太可气啊！你们这叫假公济私。我告诉你，以后啊，不许欺负穷人，知道吗？是我们该收多少钱收多少钱，我们不自搂了。嗯，不许自搂，是不自搂了。可刘墉一琢磨，该收什么钱收什么钱，这更不好办啊。比方卖鸡蛋的，这俩小子为了自个儿中饱私囊啊，一人留下五个鸡蛋，好歹他能拿30个鸡蛋上城里卖去。那么假如在这儿严格执行必须收税，他没钱啊，这鸡蛋就卖不了，卖不了他就得饿死。这事儿啊跟这俩小子说没用，这得从根上办，我得去找乾隆去。嗯，回过头来冲旁边自个儿的几位乡亲，这不是一直跟着呢吗，就说了啊，你们暂且回去，我奏明圣上免去捐税，是谢中堂。刘墉回到府里换好朝服，这天您可听明白了啊，可就快黑了。怎么快黑了？是在城门那儿站一天了。那天快黑了换朝服干嘛？哎，刘墉有办法。张成刘安，是顺教。您干嘛去？进宫。进宫？天黑了进宫啊？您还真别说，别的官不行啊，这刘墉还真行。为什么呢？他是太后的育儿干殿下呀，哎，等于是皇上的亲戚呀，怎么都行啊。可刘墉呢，单挑这个点进宫有事。有什么事待会儿咱就知道了。哎，闲话少说吧，顺教进宫照着皇上。皇上一瞧来了也挺好，哎，晚上这也没什么事儿啊，聊会儿天，下会儿棋，解解闷儿。这也就是啊，有一搭无一搭的闲聊啊。嗯，聊会儿天，下会儿棋，喝点茶，聊来聊去，磨蹭的呀，这天呀、啊、可就够晚的了。刘墉啊一瞧，万岁，这微臣要不跟您告假，我看您有点困了的意思啊，要不我回去您先睡会儿。皇上说别睡了，你瞧瞧，也就再有半个时辰天就亮了，就得上朝了，我还睡什么呀？啊，我这一睡啊就得睡过去，上朝也耽误了，你这回不了府了，你到不了府你就得往回走啊，为什么得上朝啊？跟我这磨蹭一晚上了，得得得，咱呀好好的下一盘棋，嗯，谁赢谁输咱们得打点赌，20两银子赌，不为钱多钱少，就为刺激刺激，好不好？那、啊、赶紧赶紧来来来、摆上摆上。俩人摆上棋下着，这天啊马上要亮，没亮这会儿是最容易犯困，乾隆啊熬不住，手里拿着棋子儿，来来来，我来下这儿，呵，你瞧瞧，哎呀呀，在这跟着点头，旁边小太监想扶也不敢扶啊，就跟这磨蹭着，哎呀熬着。正这会儿呢，就听见公鸡报晓，这鸡是这样，鸡一打鸣全打鸣，这乾隆听见了，一睁眼可没大醒，为什么一晚上没睡啊？迷迷糊糊就说了一句，刘墉，哎呀这鸡呀、啊、哎呀怎么这么吵啊，这鸡没睡啊。刘墉咕咚就跪下了，谢主隆恩。乾隆说，你谢什么恩呢？这下倒不错，我倒清醒了。 啊，没得来这么一嗓子，哪儿的事这是？我说鸡没睡，谢什么恩呢？不是，您不说鸡没睡，那个小鸡子出入城门不用上税了吗？ 鸡没睡就是小鸡儿不用上税啊？你真能瞎掰！我说鸡没睡觉， 万岁，您多怎说教字儿了？君无戏言呢？那个， 哎，行，你别跟我这犯贱了啊！乾隆生气呀、啊，就这样，这鸡的税算是免了，税是免了，乾隆可生气呀、啊！为什么？你想想啊，这不是一只两只鸡呀、啊，多少只鸡呀、啊？所有的鸡都不上税，这得少进多少万两银子呀？你是沽名钓誉，老百姓说你好，国家怎么办啊？刘墉，这免去了捐税，那后宫的用度如何开销啊？那意思我花什么呀？万岁，城外是阴雨连绵呀、啊，民情甚苦，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。我主，您要是能缩减后宫的用度，发放银粮，赈济灾民，免去捐税，真乃名如尧舜，得后于天呐！ 啊，哦，外头下雨了，哦，闹灾了。其实啊，城外各县下雨成灾，乾隆都知道，但是呢，那皇上呢，不得想点词儿嘛，他不能干着生气呀、啊。他跟那个刘墉磨翻。哦，外边都下雨了，闹灾了。哎，不对呀，城外阴雨连绵，夜已成灾，城里头怎么滴雨没下呢？嗯，难道说雨不进城吗？这很正常，为什么？结合不下雨，百里不同风，风刮一溜，雨下一方。那年呢，这雨都下到外边了，北京城里啊一滴都没下。你刘墉，你怎么说？对不对？刘墉啊，顺着乾隆这话说，万岁，雨不能进城，雨不敢进城啊。那为什么呀？万岁，雨怕上税呀。乾隆一听，哦，在这儿等着我呢。 来吧，您就再听哦，北京城里头您老看看，天坛地坛白云观，西山景山万寿山，北海故宫博物院，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，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，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画北京。 北京的故事， 徐徐道来画北京，传奇故事最动听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这一回相声啊听完了，真实历史中的刘墉我也讲过了，但是民间传说中的刘墉呢，仍然是我们所推崇的。民间传说中的刘墉啊，即使被皇帝降级五等当了城门官，仍然是气宇轩昂，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丝毫不会弯腰。那还有一个跪拜巢穴的故事吗？话说呀，刘墉在江宁担任看门官的时候，时近晌午，北门内是车水马龙，人如潮涌啊。忽然有人高叫，行人快快闪开，孙大人吴大人徐五爷到。马到城边啊，守门的那个胖子呀，还有旁边的兵一瞧，呵，当官的来了，咕噔咕噔往这一跪，迎接大人吗？只有刘墉好像是没听见，还跟那儿自得其乐的喝着酒。徐武啊，骑马走在最前边，一瞧，哟，有人敢对他们视而不见，什么人如此无礼啊？那胖子赶紧过去了，我爷，嘿嘿，您问他呀，刘青天。徐武这才认出是刘墉来，嗨，我说谁能有这么个胆子呀？啊，感情是罗锅子呀？胖子在旁边还挑唆。五爷，您能让他下跪吗？让他下上一跪，让他下跪。徐武把这眼睛瞪起来了，大胆刘墉，还不下跪迎接？刘墉 收起了酒壶，慢吞吞地站起来，掸了掸身上的尘土，抬头看了看徐武。 哦，感情是徐武啊，你是让我给你下跪吗？ 徐武一听，刘墉，你现在不就九品官吗？五爷我已经捐了剑生了，品级比你高，你敢不跪吗？啊！ 刘墉一听，嘿，还真出息了啊，剑生了。我还告诉你，别说你一介剑生，就在这江宁城里，也只有给我下跪的人，没有我给人家下跪的理儿。 徐武一听，哎呦呦呦呦，刘墉还真会吹牛，嘿，你看看你看看啊！孙行道，看万茶使都在这儿呢，你敢不跪吗？ 刘墉梗着脖子，就是高巡抚周总督在这儿，也只有他们给我下跪的理儿。 哎呀，你比当江宁知府的时候还狂啊！ 徐武回头， 孙大人、吴大人，您瞧瞧刘墉啊，没拿您当回事儿， 这是有意让孙吴二位治理治理刘墉。 孙吴二位早就想治理他了，一瞧刘墉大胆，九品官你敢不跪，给我拿下，送到衙门打板子。两旁边就要过来抓人， 刘墉大喊一声，等会儿， 孙大人，您看看这是什么呀？这孙大人一瞧，嗨，这不就是巢穴吗？啊，你那四品官服都被剥去了，巢穴还敢穿着，这又是一条罪呀！啊， 刘墉拿手指点着孙吴徐仨人，一字一顿，你们可给我听清楚了，这巢穴乃是当今圣上的御赐之物，我穿着它能给你们这种人下跪吗？本来啊，刘墉从不以御赐之物炫耀于人，今天是被你们几个混蛋给逼的，过来磕头。 御赐之物那就是皇上亲临一般，过来。 刘墉盘腿往道当间一坐，就等着人家磕头了。 这三位目瞪口呆呀，想不到，哎呦，刘墉还留这么一手呢， 不磕吗？这可是目无圣上，罪从大逆呀。这三位一听啊，好嘛，脸上完全了没有刚才的骄横之气，恭恭敬敬的跪下，连磕三个响头。别说这仨官了，就连后边那些个护从们也都跪下，恭恭敬敬的磕头。老百姓一瞧，一向骄横跋扈的贪官恶霸被刘墉整治的服服帖帖，无不拍手称快。 音阶跃动，描绘市井风情，声腔抑扬，勾勒精华美景，弹板丝弦，韵律悠扬，听徐德亮演唱《北京小曲》。 大家好，欢迎继续收听《徐徐道来话北京》，我是徐德亮。刚才呢，播出的是我为咱们节目独家首播奉献的长篇单口相声《君臣斗智》的28回《语不进城》，还希望您能够多提宝贵的意见。下面呢，就到了《北京小曲》这个单元了。今天呀，咱们继续来听蒲树铭先生根据宋人的词改编而成的插曲儿。最后呢，就为各位朋友送上我演唱的插曲儿，叫《满庭芳》，三弦伴奏是著名的李建书老师。在这里呢，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、录音师乐乐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见。 过雨平漠晚风清，最爱